飞托他周报，我系杰德。 啊，末日。 今2024年5月26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 C 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英超杀科战之后嘅星期一，就我瞓咗3个钟头，整佢个肺，冇人想睇啦。 嗰边暴动唔关我事啊，好 唔关事。阿仙奴继续阿仙奴，曼联第二。 我哋讲啲红事啦，咁啊。 好啊，首先讲，其实咧就租做婚嘅。就高桥一生同范峰麻里江结婚，咁咧有呢两个相77岁，咁咧就有人话其他艺人18岁嘅女艺人就话萝莉控，点解高桥一生同范峰麻里江77岁冇问题？一范峰今年都28岁啦，二来就系人系岸边老伴老师嘅吹啊， 咁啊因为佢系岸边老伴一动不动入两个主角啊嘛， 男女主角系啦，咁咧就因为呢套剧，所以就结婚就交往嘅。咁佢结婚，同埋佢两个都以前都拍过特摄片嘅，同埋有啲意外嘅，原来范峰系阿千叶凡个外孙女，咁算都系有啲 A C C 关系啦，咁就恭喜佢两个啦。 咁佢两个咗改编 JoJo 嗰边都已经同 A C C 有啲关 系 啦， 系啦，咁佢两个都拍过特摄嘅，阿高桥一生系做嗰啲同星翼嘅，好啦，咁就恭喜佢，恭喜阿陆半老师啦。咁好，跟住咧就系一得其实都唔知算唔算严重新闻啦。咁就系声优铃川健一咁咧，就话因为身体抱恙就宣布暂停工作，之后咧声优工作啦。咁佢就冇讲咩原因嘅， 但系佢就冇讲咩原因嘅。但系以佢咁样讲法咧，即系根据佢发表嗰部分啦，应该唔系啲咩好严重嘅嘢嚟嘅，除非佢想刻意想隐瞒工作啦。 即系讲真，佢年纪老大不少啦，佢又话依句真嘅。唔知系唔系因为同阿孝哥嘅嗰件事有关，佢呢两年系老，呢几年系老得几快嘅，即系明显地睇出系憔悴咗啊个人。咁呢个机会叫做咩？唉，唞下啦，讲真，同埋佢自己都系星岛事务所嘅社长，咁呢个时候有机会嘅休息下，专心处理下星岛事务所呢咁嘅杂务，好过再成日接埋啲 job 走出去即系抛头露面。好啦，咁咧就一啲系啲event 新闻嚟嘅，首先就系、是。今年三月啱啱举行，三月尾啱啱举行完嘅 Love Live 嘅交响乐演奏会，就系演奏 Love Live 第一初代里面嗰啲配乐，咁就揾埋 Muse 唱几只歌，咁咧就宣布会喺2025年1月4日和1月5日喺同一个场Patisco 嘅个 hall 里面再玩一次。至于前一场其实未公布嘅，咁呢个 show 因为我已经开咗 EPUS 同埋 Pia 嗰个 account 啦，咁我就会抽飞嘅，抽唔抽到就呢个问题啦。好啦，而家单身系 本地消息， 难得 同埋呢个东北方轮廓，睇你点睇啦吓。巴哈姆特动画风大家应该听过嘅，虽然用嘅应该唔算太多，因为我哋正常嚟讲要用 VPN 过去嘅，因为佢本来授权啊，就系、是、授权台湾噶嘛，佢净系攞咗台湾授权噶嘛。咁理论上佢要封外国嘅，如果唔系啲动画嗰边就好，嗰啲版权嗰啲就麻烦。 即系 B 站啲动画，我要用我曾谂过话，可唔可以翻墙翻去睇咧？ 香港就比较复杂少少。佢有时咧会攞埋香港嘅版权，即系 B 站嗰边又攞埋香港嘅版权，然后照相嘅又有，唔俾你相又有，佢嗰个好混乱嘅嗰边，即系香港同中国嘅版权嗰啲嘢咧，喺 B 站上边好混乱嘅。不过唔计啦，总之动画风就一嚟就佢系繁体字啦，二嚟就系我哋香港人其实都几睇得惯台湾嘅动画同漫画翻译嘅。即系无论你乐唔乐意都好啦，我哋之前有个专题有讲过，虽然个专题应该冇咁快出，相对嚟讲台湾嘅代理会舒服啲啊，而且大家仲记得一样嘢，动画风嘅其中一个俾人吊大哥嘅原因就系佢系会尽力最无修正嘅嘢啊，理论上台湾其实系唔需要修正噶嘛，咁当然日本嗰边可以唔俾你啦。巴哈嗰边另一样特点啊，即系应该香港都会有份嘅，咁啊之前一路传噶啦，咁啊即系话佢会发布咩啊，咁啲异动啊嗰类嘢，咁直到前个礼拜已经传紧噶啦，但系上个礼拜就终于有个实取咗啦，肯定就系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巴哈姆特动画风 HK 嘅专页出现咗。咁除非呢个专页系假噶啦，咁应该就系佢哋真系不计埋香港呢边啦，咁其实好简单啫嘛，因为佢攞授权嗰阵时顺手攞埋港澳地区嘅授权，咁通常唔会贵太多噶，做多个咩啫嘛。虽然香港嘅市场冇台湾咁大，得佢三分一左右啫嘛，我哋人口咁，但系都系肉嚟啊嘛，咁基本冇咩成本可言噶。你除咗授权顺便授权埋香港之外，系冇咩额外成本啊！我肯定佢唔会为港澳搞个字幕噶啦， 当然唔会啦，咁傻啦。 即系你系硬食台嘢噶啦，但系我哋都硬食惯噶啦。难听讲句就系、是，咁我哋唔需要再要翻唱过去，点都系一件好事啊！即系最难听讲句就系、是，硬不济都好，你有得拣啊嘛。即系 B 站最大问题就系佢好捻中意和谐嘢噶嘛，尤其啲尺度大嗰啲啦，即系咁啊，所以 卖 B 站咧，其实最价值就系嗰啲咧。侏罗纪前的旧动画，即是那些你明知它是没完全没有授权的。 不是，他现在讲的是、平台直接拿授权那些，是另一回事。 有授权的东西，是啦，这样的东西。 好啦，那另一个呢，无独有偶，真的又是这个礼拜，除了巴哈就是东北方轮过啦，那欧美那边啦，我成日提到的施舍，就是CRUNCHYROLL， 我不识读。总之这档东西在欧美的动画代理大宗嚟嘅，而佢系实系 Sony 嘅子公司嚟嘅。佢无预警地，只因为之前一路都系欧美啊，所以其实佢语言咧系冇中文嘅。但系而家咧就会出现咗有呢个繁简体中文嘅选项。咁佢有中文字幕，唔代表佢会嚟香港或者台湾或者中国，即系未必嘅。咁但系有可能佢会涉足香港呢边嘅事务啦吓，咁、如果呢一档，因为佢咧相对嚟讲上边系 Sony 啊嘛，财雄势大同埋个势力好好多。虽然呢档嘢咧啲包都唔少嘅，我都讲过佢有几次啦，但系总系会有一日我会抄埋一齐，将佢啲衰嘢全部一次过抄讲出嚟。总之以代理嚟讲，佢并不是一个非常好嘅代理，佢一个好大嘅代理，但系都问题出过唔少次，好不易我哋都会新闻睇到嘅。咁啊，不期不待失受伤害啦。咁即系有机会，佢纯粹就系服务嗰啲喺欧美嘅用中文嘅人，就呢种啦，咁样嘅啫。咁啊，不过就睇下佢点啦吓。咁啊，都系嗰句，多个选择永远都好嘅。 咁有啲多个选择，点都有时好嘢咁多嘢睇啦。 即系等于你用开 Intel 啊 ，AMD 劲啊，你都可以俾啲压力 Intel 噶嘛。 同埋就系有时你唔知啲，有时你唔系关齐晒咁，咁多间嘢可能又齐啲咧。 啊，好啦，咁跟住就係新返嘅相关消息啦，个名超级长啊，不时轻声地以俄语接收的轮座艾利同学，又系啲乜嘢， 又系啲，总之就咩，凡亲最老土嘅王道一男一女 Boy Miss Girl 呢， 王道恋爱喜剧，仲要系少年香， 总之呢就是、女方呢就唔知咩，就安个特别嘅身份落去，咁又当新嘢啦。 呢个系轻小说比较中意玩嘅套路，所以漫画咧有时都就系、是、佢两个会有啲共通嘅秘密，即系你去到讲紧当年成日都讲到唔记得咩乜的秘密啦，唔记得咗啲事啦。呢啲咁啊校园喜剧，咁啊重点咧就其实就系纯粹睇 又系上版同志，成日都系佢噶啦。 即基本上。喂，你要明白讲俄语嘅混血美少女，你真系唔太可能谂到有第二个人讲噶咯。 仲有俄语声优，但系要红嘅系得佢一个。 啊，即系， 即系我唔想讲，我冇讲阿常敏政委嗰啲坏话啦，咁就算啦。总之系 咁啊，政委而家呢一年已经好咗好多噶啦，咁啊系回复翻好多啦。即系佢虽然都唔关佢事嘅，其实即系咁啊。 好啦，跟住你 下一套咧就更加地点讲啊？ 更加气。 是放肆地将呢个欲望呈现喺个作品入面。我对佢咁明明白白嘅做法，我觉得其实我有少少敬意。即係呢其他作品呢类咁样嘅服务读者嘅嘢呢通常都系会油泡琵琶咁样，即係扮晒系嘢㗎嘛。咁但埋呢套嘢完全唔扮 JK 男妹倒追男角讲完。 咩嘅先啲嘢通常都系咁衰样嘅。我费事讲佢。 即係点讲呢，就系、是、走后宫嘅 Love Hill 啦。就是讲行返嗰种路线，即係或者係出爆啦，总之其实佢就比较专一少少咁样囉。 咪呢样咁我讲呢样嘢，我觉得有嗰个巧就从来都唔怕旧嘅。咁你睇个观众睇个读者就鍾意美嘢，咁咪俾佢囉。 我对佢嘅诚实致意个敬意啦，虽然佢名又系好 Q 长嘅，黑岩木高不把我的可爱放在眼里。不过呢个就 轻小说嘅后遗症。 不过就算啦，冇紧要啦吓。咁下一个就神奇啦，花样少年少女。 中条沙比亚，屌你閪！ 我哋呢一代咧，就算冇睇过，都应该听过呢个名嘅。但系而家嘅人就， 如果你话山野福星啊嗰啲嘢叫做银发，就我叫做俄亚之经济嘅话，就依咪就咩欧巴桑经济咯。当年睇中条沙比亚、杜拉鱿鱼嗰啲靓妹，而家全部变晒阿婶啦，即系叫做咩仔大女大啦。四五十岁，甚至五六十岁，有钱冇地方使，喂，大佬依钱唔赚，我梗系出啦。 即系我成日，即系我成日都讲就系、是，喂 ，Banana Fish 嘅观众，你唔好同我讲而家咧，而家靓妹啊，一定系当年嗰啲，当年咧迷阿修迷到发晒神经嗰班妇女，一定系啊。咁佢而家大捻把钱，你唔赞佢边度赞啊？傻嘅真系，从来旧作从撇都系咁样噶啦。 啊，咁啊，顺带提开我哋之前有提过新闻啦。其实佢喺旧年年底嗰阵时就已经过咗身噶啦，原作作者我知。 系啦，跟住咧就喺、是、 跟住咧都系老人嘢啦。我哋之前有提过嘅， 依间嘢咧就有啲就暂时未系估嘅啫。虽然佢就喺嗱，就系5月19号同18号咧，就终于就又记住啊，唔系 Core 咪自己搞嘅，系东京电视搞嘅，就系、是心跳回忆30周年感谢嘅周年祭纪念祭。 我哋之前就已经讲过呢件嘢要举行呢件事，我哋之前新闻有报告嘅，咁我而家就搞啦。 啊，结果我科学界边系冇去到嘅，但系佢一早跟住。咁琴日咧。我个 X 咧就只有就俾两件事洗咗版，一就系、是、心跳30周年祭，就是、一大堆啲老残回忆啊。第二咧就咩咧？小新同光美合作，小新变成光之美少女。 呢、这个我哋上个礼拜嘅新闻有提过啦。 系啦，咁咧就洗就俾两单嘢洗版，咁小新就唔理佢啦。咁咧心跳回忆30周年咧，去最后好兴嘅呢类咁嘅演奏会啊，呢演唱会啊，纪念会嗰啲咧，就一定要咩新料公布噶嘛。喺最后就公布咗话。心跳一嘅新消息，敬请期待。咁大家估啊，会唔会重新 remake 一心跳第一集，又系啲当年老粉嘅 呢、这个 event 本身嗱，虽然唔系个谂未搞噶啦，系会睇住到底佢反应如何。好嘅，佢咪谂下系咪要搞咯？搞演出嗰阵时，你就已经知道你售票情况啊，嗰类嘢如何啦嘛。咁佢可能觉得个效果唔错，毕竟唔系官方啊嘛。咁所以佢就安南米嗰边就自己搞啦，会准备公布消息，咁啊走哦哦。 咪谂下，你睇 Capcom 翻炒佢嘅 Bioware 而家又 VV 啦，即系第一集啊。咁、人喂大佬个个都掘老坑，我点解唔掘啊？傻嘅，红金星又重制啦 ，Bioware 又重制啦，跟住街霸好似而家未重制住嘅街霸，跟住咪街霸六啦，连斯卡咁閪啊，都谂住将翻陈年旧 IP 掘翻出嚟啦，大佬又似唔稳。 即系你死去嘅童年回忆，系会适时地复活翻嚟，瞄住你荷包攻击嘅。 系啊，好啲嘅，心跳回忆就我情况唔同。不过你以而家嘅话嘅讲真，你唔使做咁多嘢啦。你总之就系重新画过晒所有嘅图，就已经掂啦只 game。 咁要睇翻啊，尤其是呢啲美少女系啦，当年嘅画同而家嘅画，你太似当年啦，有可能有少少赶客。但你太唔似咧，就會俾啲老粉真係屌。 同級生咪咁樣咯。 啊，幾難掌握嘅。其實因為我覺得同級生個畫，我覺得 OK 噶。 OK 嘅。 但係啲人就話唔似當年啦，即係咁啊。你太似當年嘅，你不如 捉阿捉井老師而家還翻啦。 你捉翻佢翻嚟，你佢都畫唔翻呢啲咩噶啦？即 係捉井老師幾年畫親嘢，全部都係人妻正太嚟嘅。佢画嘅嘢，而家个个都个个都人妻 feel， 你点画翻当年啲美少女啊？佢又画嗰张插图噶，阿竹井老师画嗰张嗰啲宣传图噶，哇！大家睇完之后就我明白点解换人啦。 即系 Lucky Star 佢再起动嗰阵时啊，都已经讲紧佢啲画同当年已经差咗好远，而且佢讲到明佢画唔翻当年啲画啦，即系。 咗咯， 咪算啦咁啊。 隔咗咁耐啲画先，一定画风一定变嘅，算啦，已经就叫做唉面对现实啦。好啦，跟住咧就系唔系主要 event 嚟嘅，咁就系台北 FGO 就繁中版就搞咗个大 event， 咁就喺台北站个 lobby 里面，不只只好巨大嘅祭神，即系FGO 第二章第六节第六部嗰个巨大祭神，咁就超巨型嘅，成个成个都霸晒噶啦。咁呢个咧？系以台 FGO 繁中版嚟讲咧，系唔意外嘅，因为佢哋搞开依咁嘅大 event 咧，系出晒名，系不惜公本，即系试过喺101大楼度放灯啊、放烟花啊、卖报纸，一大张跨页报纸，搞到咧嗰跨页报纸嘅马修咧，啲日本嗰啲本啲FGO 啲工作中参与人员啊，特登就搏啲人走去台北攞份自由时报嚟收藏嘅。 即系呢个小盟，即系佢个代理商啦。佢基本上咧系可以话佢不务正业，亦都可以话佢专务正业啦。游戏开发嗰边几乎唔喐嘅，几乎直接间中版，然后凡间专务就转过嚟噶啦。但系佢喺行销方面咧系好多搞作嘅，尤其是呢啲实体嘅，佢系好中意搞呢啲实体搞作嘅。 系啊，喺实体方面我好厉害，佢即系每次机系去到叫做咩？每次佢哋一出手必成话题咁样嘅，好劲下噶呢个嘢，我佩服佢就咩？佢真系好努力，即系好难得地就系佢唔系净系一味就收你钱，而系佢真系有用心地去搞活动、做宣传、kick 卡嘢，请晒声优嚟去做 event， 简中辉好正，冇乜点冇乜大搞作。 咁啊，跟住都系手游嘅消息啦。呢、這个学员口唱大事， 新 game 嚟嘅， 终于佢就开 game 啦。 都系佢换个皮摆落去嗰啲啦。 开 game 啊，实要撞啲嘢啊。虽然今次唔系延迟维修，而系出咗个 bug， 但系据说应该大部分人，包括我，都系冇撞到嘅。那个 bug 就系将所有个商店入边全部零元购，真系零元购零 yen， 所有嘢都零 yen。有人 cap 到图。但大部分人都话佢系冇买到嘅，应该非常之短时间。 纯粹错，纯粹手文之误啦。 都几严重嘅，即系我之后都讲啦，呢类 online game 咧，同钱有关嘅笔系最严重嘅笔嚟噶嘛。即系、不过好快就又维修，然后应该系修复翻噶啦，咁啊冇乜嘢。 最紧要唔得只 game， 你有冇玩过？ 只 game， 我觉得 都系咁。 点讲啊？即系好似边度都有啲。元素啊，好似四维抄啲咁样咯，即系你会四维有啲影子咁样，好似好熟口熟面咁咯，四维都系。 都又即系咪又系嗰啲嗰种啊？嗰种讲法。 咁啊，好啦，咁啊，跟住讲 CY Game 喺新加坡成立海外分公司，有啲意外嘅地方系连新加坡都插埋旗，因为佢韩国、台湾呢啲传统游戏大国就话啫，新加坡游戏。我真系唔知点解佢会搞埋嗰边，因为第一嗰个市场又唔算大，即系如果系讲亚洲区嘅，你台湾、韩国、自己日本都已经够搞啦，想搞东南亚都唔会系新加坡。可能佢真系想搞东南亚嗰边，但系佢又唔想喺啲太落后嘅国家上面搞，你知呢啲法制啊嗰啲嘢好麻烦噶嘛。因为新加坡真系唔系一个好嘅游戏开发嘅环境嚟噶。即系佢可能佢真系分销啊嗰类嘢比较多，我唔知啊，因为佢都系成立海外分公司，分公司唔代表做分厂噶嘛，咁样啦。咁啊，另一间真系搞分厂嘅呢个董事，唔系报税啊董事。大家知道之前微软斩咗好多工作室，斩厂就为咗建厂，即系你当佢系重整期咯，你只能咁样解释啦吓。即系佢咁佢咧就喺呢个华沙嗰边。是波兰那边就搞工作室，而且是从零开始的，即是不是收购某个工作室然后用那个室做基础的，它是真的只是另外搞一旧东西，而且讲到明是搞大作的。调返转讲，其实呢东欧尤其是华沙是这个东欧游戏的中心来的。应该是 software 的中心，包括游戏。另一个就是其实就是基辅。不过就地址几乎而家咩样啦，我应该就好翻啲噶啦，好翻好多噶啦，但系都唔系一个好适合稳定地去做嘢嘅环境啊嘛，所以华沙又孭咗呢个重飞，好多喺基辅嗰边撤退出嚟，都系去咗华沙嗰边嘅。咁佢喺呢度搞咧，就应该系想搞腾泰嘢噶啦。咁而家有微软收购完之后，有资金有剩啦，咁应该可以睇睇嘅。咁啊，虽然而家系三 A 大作， 算啦，即系而家叫 我哋专题招呼佢 ，OK？ 三 A 大作通常我哋叫做咩？地雷作嚟嘅。 OK， 我哋讲翻我哋预期中嘅事。嗱，我真系冇压力，虽然每一个人都咁样讲噶啦。GTA 果然果不其然延期了。25年春天查得出嚟，一隻切督都得，仲得啦。即 系我直接嗰句就系、是，你觉得佢有可能延期咩？算吧啦，即系之前咁嘅情况。 咪咯，大家系讲紧延几多？ 延几多啫嘛？ 延几多次？延到几时啫嘛？同埋会唔会延到拖四间嘢啫嘛？即系最差呢样嘢，因为之前真系佢开发嗰、那个啲消息听翻嚟真系好乱混乱，佢内部本都好混乱。你话佢25年春天可以顺利出到嚟？即系我真系唔信嗱，可以听翻我哋当年讲新闻嗰时候，我有提过，我已经讲，我一定唔可能准时出现。即系25年底出得到，我已经算佢叻噶啦。佢而家暂时 CEO 就透口风啦，话应该会系以呢个2025年秋天为目标，呢三个字先死啊！即系咧，如果佢话呢个25年秋天会出发售咧，都可能乐观少少。而家好明显就系延咗，咁啊点啊？定个新目标咯，即系所以呢个嘢应该系会再现，正常嚟嘅应该系再现嘅。 有冇所谓啫 ？GM 仲卖紧。 2025年12月31号佢出到，我都话佢叻。正常应该26年嘅，我嗱呢啲都系嗰阵时公布嗰阵，我已经讲到都系26年，应该系26年出噶啦。甚至而家咁样研发咧，随时26年都唔系年头添啊！即系不过唔紧要啦，大家都等咗咁多年啦，即系唔撑咗少少啦吓。 我讲紧就系嗰句人，总之你个长命一定玩到嘅。反而唔关我事咯，嗰位风雷话。 咁啊，好啦，咁啊，轮到 Epic 嗰边，咁啊，都系我哋休息先。咁啊，荷兰嗰边就罚咗佢钱。罚嘅原因咧就系儿童保障法之类嘅嘢啦。 又系嗰啲閪嘢啦。虽然我都系罚，总之 Epic 罚 Epic 做乜嘢啱嘅。 水水， 因为荷兰那边就话佢引导啲青少年去货金，咁啊唔系话唔俾佢卖俾佢，但系佢利用呢个青少年，其实主要系讲儿童啦，唔熟悉呢啲嘢，然后去货金，违反佢啲消费者保护法，咁所以咧就罚咗佢112,5800元嘅欧罗啊。 随便啦，咁佢少小事啫嘛，对于咁嘅公司嚟讲， 一千万港币咗咯。 就对，即系对佢嚟讲，等于我哋除咗我哋乱用， 佢赚咗都唔止呢个数啦。 对佢呢咁嘅公司嚟讲，等于我哋过马路罚2500元，咪最多咪屌两句。 即系可能个营收会低咗少少咯，系咁多啦。赚嘅都唔少，我相信佢赚嘅钱都唔止呢个数。 系咯，呢咁閪公司。 唔紧要啦。咁啊，另一单，咁啊呢个就麻烦啲。呢个美国娱乐软体协会， 佢靠快啊！ 咁我走去喐 Cowfire， 咁啊，佢又唔系直接告佢嘅，就系要佢 Cowfire， 嗱你要么督灰，要么咧就告你，咁你拣咯，你即系佢嗰啲盗版网站啊嗰啲，因为嗰啲网站你都要有个托管商噶嘛。 系啊，其实好多，其实而家好多呢个盗版网站，佢都系用 Cowfire 嘅，其实。 其实你唔系 Cowfire 就 Amazon， 就再唔系你就要用百度噶咯，即系都系个几样大嘅，啲其实大部分都系个几档噶啦。咁当然啦，有啲特别麻烦嘅，可能要躲躲藏藏啦，即系海盗湾啊，即系啲 hentai 啊嗰啲。嗱，我哋讲咗好多次，每一次我都要讲一次噶。根据避风港嘅原则咧，其实只要Cowfire 督佢哋出嚟嘅话咧，佢一定唔使上身嘅。 但系呢啲公司就系佢大佬啊，我个声誉就靠唔督灰啊嘛。 睇啦，Cowfire 嘅话其实主要靠可靠嘅，咁佢因为佢定一份咧，佢自己就喺几档嘢入边，佢系特别讲呢个支援言论自由嘅，包括之前我唔记得系台湾定系边度，应该系台湾啊，俾人 DDoS 嗰阵时，俾中共 DDoS 嗰阵时啊，佢系跳出嚟去挡嘅，即系呢类型咧极权嘅 DDoS 去搞嘢咧，佢通常会走出嚟救援嘅，咁啊，但系调翻转就系、是、咁有啲系唔一定系呢类。即系譬如呢、这个中东嗰边啦，即系呢啲美国，你知佢会定义某啲嘢为恐怖组织噶嘛？咁但系系咪真系咧？咁就自己谂啦。咁类似呢啲乜嘢啦？咁系搞过嘅。咁但系佢又唔一定系死揽嘅。即系譬如包括呢、这个之前漫画村都系咯，上次新闻就提过，漫画村都系用靠翻嘅。上咗法庭之后，佢都有交出嚟嘅。同时佢唔系死揽。但系都唔系话你一嚟我就即刻督灰嘅，咁啊美国娱乐软体协会，咁啊想叫佢喂大佬，你呢啲都系犯法嘢嚟噶啦，你就站啦。虽然我想觉得靠翻就系 OK， 法庭传票 peace， 应该系咁啊，因为佢只要去到法庭传票攞到类似咁嘅嘢，啲执法嗰啲嘢，佢嚟到佢先交咧，佢都唔算系有问题嘅，即系我唔信佢会提早跪。咁虽然佢如果真係攞到全票嘅话应该都係会贵㗎啦。咁啊顺带一提啦，呢个啱啱讲嗰个娱乐软体协会啦，大部即係包括我哋三大社啦，呢个 Microsoft、Sony、任天堂、迪士尼啊、Epic 啊、Ubi 啊、TikTok 啊，我哋啱啱提嗰个几间嘢全部都有份。咁啊当然係纯粹加入啫，唔係主导嘅咁样啦。 咁就冇啦，呢间嘢就好啦，跟住呢。 即係啲版权佬同啲盗版嘅相关嘅问题。 跟住呢就係、是每年四月嘅财报公布财报季节啦，咁大家喺讲财报嘅呢时候又系， 我哋上个礼拜前个礼拜都讲咗唔少财报，但系佢陆续公布业绩啦，咁我哋继续都系要财报时间嘅。 咁咩叫国川啦？ 先讲国川啦，咁啊，国川嘅财报咧就唔太理想。大部分地方都唔太表现好嘅，佢本家做动画嗰边呢轻轻升咗 6%， 但其他方面呢几乎全面下败。咁国川呢期都的确系交唔出啲咩嘢。 比较静囉。 尤其是佢买完返嚟必咗做包袱嘅 Lico 啦。Lico 我哋。 Lico 就算罢啦 ,Lico。我嗰费撚事讲我费鸠事讲佢。 即系，我觉得佢都系听接噶啦，睇几时接嘅就系，因为如果佢当初冇同国川合并嘅话咧，可能已经接咗噶啦。即系而家系好明显系靠佢输血噶咯。即系但系呢口越来越唔争气啦，咁啊，就算啦咁啊。 我觉得呢口就系嗰句，呢口越早接就越好啦，因为佢而家呢个靠住就咩，一班叫做真系叫做老屎忽，即系做咗咁多年啦，唉，长情啊，同埋啲帮啲声优啊去做搞 event 嗰啲咁嘅服务嘅啫。咁你除咗呢啲嘢之外，你都冇嘢啦，有都冇 Q 嘢搞，把捻咩？即系直接嗰句又咁，而家叫做接又唔系，唔接又唔系，唉。 咁啊，顺带一提啦，佢游戏方面咧，就应该算系点讲啊？仲系开发期啊，因为佢真系真真正正系 游戏上面发力咧，其实系两年内嘅事嚟嘅咋。佢之前嗰扎都系外包啊，搵人搞，就算自己搞到都系立鸠杂噶嘛。但系佢呢两年咧，收埋唔少人，即系出资啦，主要系出资一个表现其实唔错啊，但系仲系始终系投资期嘅，而家仲系抌紧钱。佢有钱收翻嘅，但系收得唔够多。咁所以还好嘅动画就几档啦，即系我推大家都知啦，几咁红。咁啊，所以佢个营收唔算太差，整体嚟讲，不过就有啲部分好明显拖紧后腿咯，咁样咯， 就唔理佢啦。好啦，跟住， 咁跟住就系 Square Enix， 系冇错，我哋之前已经讲过嘅财报噶啦，但系今次多咗样嘢，之后彭博嘅报道警戒上升，彭博嘅望月纯报告警戒急升。虽然今次佢讲嘅嘢应该系事实嚟嘅，因为佢之前财报已经见到有几咁大镬啦。如果你唔记得咗嘅，我顺带一提啦。总之佢就撇账咗好多，好多企划终止咗，撇沟咗账，大概系咁样啦。净系撇账呢部分，唔可以叫撇账啊。总之就系本来开发紧嗰阵时系计资产嚟嘅，但系嗰个企划终止嘅话，嗰个资产都当抌咗落海噶啦嘛。total 蚀咗228亿嘅非经常损失，呢个就你之前讲嘅。咁喺股东大会入面呢，梗係会俾人屌老母啦，你财报咁亮眼。咁啊，呢个莫月纯就报佢就喺活动嘅报上面解释返嗰个嘢，其实解释都冇用㗎啦。咁啊多咗所以讲乜嘢呢，除咗啱啱嗰啲撇账之外，就仲有佢讲緊佢主力营收，即係包括 FF 啊嗰啲嘅销量呢，都销量不似预期。咁但系调翻转讲啊，你睇今次新嗰只Reborn 啊，系 Reborn 定 Remastered 啊，唔记得。 佢直情唔敢公开公布佢销卖咗几多只啊？ 即系你又知佢有几咁大，因为你要明白，以前咧 FF 咧系开卖第一个礼拜，你就已经知佢个销量噶啦。 因为佢有咩？而家卖咗300万只猪村，因为通常咧就算佢嗰段时间就系话，好似当年 FF16咁样，佢呢个公布卖咗几多只嘅。而家全球卖300万只，虽然唔知三万几多啦，以我觉得呢个标准系唔合格嘅，但系， 好明显就系个数目不似预期，咁佢唯有就净系喺股东大会就讲不似预期，实际上有几多唔知道，虽然我估应该唔会跌好多，系佢见到第一部重制版个反应咁好，所以个期待值太高咯，我觉得系，咁啊，虽然啦呢嚿嘢佢抌咗咁大嚿钱咧，佢只要卖得唔够好咧，就已经濑嘢噶啦，即系唔一定佢卖得唔好嘅，可能系唔够好嘅咋，可能只不过系 嗱。佢 FF 十就系 FF Rebirth 七 Rebirth 咁样，佢喺花米通嗰、那个销售表，即系实体 game 啊。花米通测花米通嗰个统计就系32万。真嘅，纯粹日本国内32万唔能够算系少，但系 FF 大佬 咪就系咯，大佬你 FF 一出至50万系基本，谂下30万啊，以前啊连机战啊。全盛时期都卖40几万咋，咁而家30几万，我觉得就系、是、喂唔捻掂喎，你只三 A 大作，你花咁捻多钱开发，咁捻多钱宣传，净开发费1亿美金啦，跟住仲未计宣传其他嘢。 之前嗰啲鸠气出嘅都成100万啦，嗰阵时已经俾人屌紧噶啦。 对 啊，唔单止财报难睇，连股东大会嗰边都俾唔出一个可以安抚，我唔可以说服啊，直情系安抚股东嘅讲法，佢都攞唔出嚟。咁啊，呢啲我相信系事实嚟嘅，呢啲因为冇得传，唔系啲咩消息啊成，虽然系望月纯报嘅，咁我应该都系相信系事实嚟。 因为根据其他地方睇翻嚟嘅资料，互相比对之下，系真系差唔多噶啦，都系嗰啲嘢嘅。 咁啊，另一个确凿嘅消息，但系冇乜太不了嘅，呢个 Sony 嘅 CEO 之前啊，歪人就走咗啦嘛，啊坏人走咗， 咁咧就而家出现咗就双 CEO 啦。 之前暂时暂代嘅阿十时佢就退返入啦，因为佢正式有个新嘅 CEO 咗任，西野秀明。 但佢美国嗰边就搵咗另一个 CEO 去顶咯，啊嘛。变咗就咩？本来一个部门一个 CEO 变咗两个 CEO 啊嘛，而家。西野秀明同埋Herman Hess 两个 CEO 一齐向十时预算报告嘛，变咗。 佢应该系负责唔同嘅地方啦，即系 解嗰个拳斗两个字， 未必嘅。即系西野秀明应该系日本呢边同 PlayStation 相关嗰边嘅嘢，咁嗰件鬼佬就应该系搞翻佢之前嗰啲咩全球娱乐啊，嗰啲同 game 冇乜太大关系嗰啲嘢啦吓。 系啦，继续同 Super Baby 玩啦。 得，我哋专题会讲，放心。好，咁啊，跟住继续。 这个三年前的新闻，三年前的新闻我们有做过专题的，这个 GameStop 事件，自己找回啦，当年影过啦，拆到位，就是简单讲就是Reddit 上面班乡民发现 GameStop 被人沽空得好紧要，咁如果佢哋炒起个价钱咧，就可以夹撚死嗰班大鳄。咁结果咧就系喺乡民号召之下，炒到好上。咁啊，虽然好短时间，但系足够夹死啲大鳄。咁啊，我呢个我哋之前专题讲到啦，佢好后边仲有单啲大鳄嘅反击战嘅，不过就算啦。咁过咗三年啦，今次当年个吹哨者，可唔可以叫吹哨者？总之发现佢有得夹嘅嗰个人兄啦，三年嚟咧，即系件事完咗之后咧，三年嚟系冇出过任何出他任何出嘅嗰个 account 啊。事隔三年又重新话呢个，就依然系 GameStop 啊，系有机会可以夹捻死嗰班又系嗰班淡仓佬。咁啊，结果咧就系喺好短时间之内，应该一日之内唔到，系我见到条曲线咧系裂口断开啊，即系。是好恐怖嘅升幅嚟㗎。咁但係佢又原本因为之前已经慢慢咁样一到好低㗎啦。佢原本係几蚊喺嗰陣时差到过百㗎嘛。咁后尾件事可能佢又越来越沉咁样。其实都已经跌到去如果係讲緊四月嗰陣时即係上个月嗰陣时呢係跌到得返10蚊8蚊㗎咋。最低可以跌到10㗎。咁突然间就炒到向我记得最高系到80几。好瞬间嘅啫，因为佢系盘后去炒啊，一开始80几上到，但系5到半个钟之内又跌翻到60几，跟住就慢慢向下沉啦。咁啊有个咁啊结果就应该系夹唔死，我估啊，我唔系好肯定，因为唔知啲大鳄到底系几时结算。如果佢系啱啱开盘就要即刻结算嘅话，佢会扑街嘅。咁啊，但系结果就佢慢慢就沉翻，目前呢一刻呢下就啱啱睇紧21个几。比之前多咗啲，主要用途呢就有唔止一个 friend， 几个 friend 话佢喺啱啱开铺嗰阵时走一次。因为我哋讲返啲当年嘅后续啦，就係、是、呢有啲人就strong hold 啊，真係死揸，件事完咗佢都继续揸住，諗住可以继续上。咁啊，当然系冇咁着数啦，好多人都系跟住就离咗场啦。咁结果佢炒一个估计就啱啱个咁，佢不断咁下跌。咁有啲系一啲颇高价喺度攞住，咁就喺咁啱喺呢个盘口喺度，就你哋顶住我走先，你哋去夹佢哋，我就逃离现场了。当年高价咗嗰啲啊，咁啊有啲咁嘅 friend， 有几个 friend 添啊，直情系咁啊。总之就一个事件后续啦。咁应该系弹起啦。呢度嘢本身，你谂下佢做实体嘅游戏销售业务。啱啱讲 Square， 我先唔记得系30万实体游戏咧，其实有可能佢实际销量都系有8-9万嘅，但系已经冇乜人再买实体噶啦，真系对啲实体有好有情意结嘅人先会走去买实体嘅啫嘛。咁你谂下一阵买 game 嘅铺头就系停执啦，就系所以先俾人沽空嘅啫嘛。 即系嗰句咯，时代唔同啦，即系面对现实啦。 啊，呢个时代眼泪嚟嘅，当年已经讲过太多噶啦，咁我呢度唔再重复啦。 好啦。 咁啊，讲嗰啲网上销售啦，呢个虽然同我哋冇乜太大关，呢个 Steam 咁咧就 Steam 其实咧就好多地方咧都已经系波鸠咗佢嘅，包括但不限于我哋北方两国，真系唔系啊佢啊，即系好多地方都波佢，包括话佢淫亵啊、不坏啊，仲有啲就系极权国家嗰类嘢啦吓，咁啊同埋今次就包括呢、這个可以叫威权国家啦，越南咁啊封咗佢。其实冇乜嘢，呢个意料之内咯。越南虽然而家话可以开放，但系佢都系一个好保守嘅。 佢仲系共产党管自己个国家。 你可以咁讲嘅，虽然共产党都唔共产，大家明噶啦。 算啦， 咁啊，不过唔紧要啦。无论系共产党定系保守，呢两嚿嘢咧，一个极左一个极右啦，都系会封 Steam 嘅。 系啦， 都系唔会想要呢啲平台出现嘅。咁啊，所以越南俾人封都不意外啊。 虽然我对我如果越南嘅最大唯一嘅印象就玩萝莉。 O.K. 呢啲太危险了，唔系黄标，大佬红标啊！随时 江湖传闻啊，纯粹听嘅咋，纯粹听嘅，我纯粹听翻嚟嘅咋，我冇玩，我唔知噶。 大佬唔讲呢啲嘢，大佬真系 江湖啲都市传说嚟嘅。 黄标我都未怕，唔怕红标啊！呢啲嘢，大佬冇乱嚟。好啦，讲啲同 A.C.C. 玩系比较少嘅嘢啦，唔可以叫 Vocaloid， 但系大家通常都会去叫 Vocaloid 啦。嗰档我到而家唔识读 ，SYNTHESIZ。E.R. 星星 Kilesa 唔知啦，唔敢读啊！呢个名字我已经读错咗。 即系搞重音 Tato A.I. 版嗰档嘢，你当系类似 Vocaloid 啲 fan 啊？咁重制咗好几个Vocaloid 或者其他类似软件， 咁啊，阿可不佢就之前就有话要搞一个 AI 版啦，而家就取消预购，即系之前预购嗰啲全部退款。有人就话，即系讲到话系佢收皮唔玩啦，唔系，亦都有人话系因为个成品太似本人，所以乜乜乜七七。无论系边方面都好啦，两种即系Workloy 或者呢类咁嘅软件，向来都有呢个好似识本人，亦都有一个好唔似本人嘅版本。后者就系施舍啦，咁唔会因为似或者唔似而引起问题嘅。即系当初你搞签合约去搞嗰阵时啊，都系预咗啦。即系你睇下 Last Boss 啊，小林搞得几开心。 完全冇关系，就系、是、最近阿小林恒子上喺一个节目里面咧着辣妹装啊，哇劲啊，不如 Last Boss 啊， 哦嗰、那个哇真系 劲到爆炸， 另类 Last Boss， 不过 仲有就系、是、外国几好睇喎，真恐怖啊，系阿 Last Boss 着起辣妹装，仲系啲几颇为古，即系叫略为欧咗少少，即系十年前嗰种 Last Boss 嗰种辣妹装咧，我觉得。点解佢几衬佢啊？依家先恐怖啊嘛！ 即系都唔讲佢几多岁啦， 唔讲啦 ，last boss 乜都得嘅。 好啊，唔紧要。咁啊，翻翻嚟可巴呢边啦。咁其实就系佢哋因为唔满意个成品，要重新录制过，咁会大幅地延期。即系延得太耐啦，梗就掉落网噶啦嘛。咁啊，干脆退费，唔好烦了。咁啊，如果你真系对延期之后嘅依然有兴趣嘅，咁你去搵佢啦。因为呢档嘢咧，佢搞 AI 出嚟嘅嗰个反应系相当强嘅。我唔知道大家仲知唔知啊？因为可能圈内人未必知道。其实而家初音灭酷 Vocaloid 嘅初音灭酷，其实个使用率系比 Tator AI 版嘅 Tator 呢档嘢搞出嚟有搞啊！其实是大有俾佢超越之势噶，即系你，我知道大部分人认都净系认得到初音嘅，呢、这个我知道，圈内嘅都系咁样。但系真系持有创作嘅人咧，其实系用呢档嘢比较多，主要系因为佢嘅调声可以调到非常之似真人，而且系好轻易咁样做，唔似 Vocaloid 咁高门槛，咁啊，所以佢好多都会，就算原本唔系用佢搞嘅，都跳过嚟搞一个 AI 版本。而 AI 版通常都是同似本人的，所以有人揣测是说因为太似真的，所以应该是不是事实的，可能是纯粹录得不够好，调得不够好，所以他要重新来过，是这样的。那么讲了太多了。好，跟着我们的北方邻居消息，其实很多人提过了，我们上个礼拜忘记提首初五纳米晶片。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不是因为戇鳩，而是太多人搞错。虽然我知道这个是央视特登去误导你的，即系佢就讲呢个佢系有人可以手工研磨到呢个好薄嘅材料去到五纳米，重点系后边嗰三个字平整度。五纳米嘅平整度同五纳米尺寸系两回事。虽然所谓嘅五纳米其实实际上粒嘢唔系五纳米嘅，五纳米晶片嘅尺寸应该大概系十几纳米左右咯。因为佢五纳米系指紧个对闸门最窄嗰部分，大家听唔明唔使用。总之嗰粒晶体大概系十几纳米嘅，五纳米嘅话就咁。但系 size 同平整度系完全两回事嘅嘢嚟嘅，完全系两回事嚟嘅嘢。你可以个平面好平好滑，但系嗰嚿嘢系好捻大嚿噶嘛，所以系完全两回事。佢讲到佢嗰个吹嗰啲其他嘢咧，都系冇嘅。呢嚿除咗系攞嚟打飞机之外咧，毫无任何意义。佢除攞嚟误导大家，俾啲国民俾啲小飞龙打下飞机，睇咁多个粒，冇其他作用噶啦。即系我要澄清翻呢样嘢。 我觉得呢个作用好大喎，打飞机就已经。 咁当然啦，维稳嚟噶嘛。 系咪就系咁？有飞机唔打，白不打啊嘛。 啱、OK 啦，唔紧要啦，我哋翻我哋啲本地消息。咁啊，我哋同人展嘅场九展，咁我哋之前讲过啦，佢要接埋要拆。咁嗰阵时咧就话会重建成呢个商用大厦，咁因为佢有几个大平台嘅，咁虽然佢嗰阵时未公布啦，嗰个平台位咧其实依然有机会系做翻之前展贸嘅用途嘅，咁啊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我哋只要等几年咧，佢就会重新有翻个场嘅，因为大家都知啦，冇咗九展之后，真系冇咗个中间场嘅，你又唔够大到去会展啊嗰啲靓靓场，最想要九展 cheap 啊嘛，九展个价钱平，因为佢山卡啦，就算你讲到几靓都好啦，都一样系山卡啦，一样往后都唔会贵到去边嘅。如果佢重建之后，我哋只系挨几年啫，但系而家咧就话可能会将个发展用途由原本商厦嘅改为住宅用地。我先唔同你计到底嗰个位会有边个肯喺度住， 咁但系虽然调翻转讲啦，可能住宅会比较好啲，大家比较接受村巴模式咧，应该会多过商业咧，系用呢啲咁嘅模式。嗰、那个位真系好山卡啦、嗯，你由九龙站要行十几分钟过去啊，嗰、嗯、度搞商厦其实都系死啦啫、嗯，即系记得之前九展啊都冇人去噶啦，嗰啲铺头啊，喺、嗯、呢个自由行城炸购物团嚟之前啊，九展系死场嚟嘅，所以先可以咁平租俾我哋同人搞展啫嘛。即系，不过就睇点咯，依然有非常多嘅变数嘅。就系、是、你要知道而家起楼都系随时都起一栋先一栋噶嘛，咁、嗯、可能佢又缩翻，又搞翻商业大厦、嗯，甚至哎呀都系冇搞咁多嘢啦，继续原本嗰嚿唔使抌钱落去，继续租、嗯、都可能噶。 系、嗯、啊，唔出奇啊。诶，讲起呢啲嘢就讲一单同 A C 姐完全冇关系，又系延期嘅。咁咧。北海道新干线就宣布完全开通时间会延期，本来2030年，而家就好似话2034年。咁所有嘅札幌居民，即系包前札幌居民嘅我在内，大家第一个反应就系、是：我屌你啊！你封咗个 Esther， 你而家封咗 Esther， 拆 Q 咗佢先话延期，你赔翻 Esther 俾我、啊。所谓 Esther 就系指札幌站隔篱嗰座多功能嘅商业大楼，咁咧就开呢个城市几十年噶啦。就以前咧就有Big Camera 啦，Unico 啦，Benam 嗰啲咁嘅公仔机啊，嗰啲其他嘢喺晒度嘅。因为佢要起北海道新干线，就要扩张札幌站，咁咧就拆咗嗰座大楼，搞到 Unico 搬咗去大通公园嗰间，跟住 Benam 啊嗰啲其他嘢，唔知搬晒搬周围都系，搞咧。要揾嘢咧，就麻烦好多。好啦，拆咗我哋回忆，坚系回忆，同埋实际用途好方便嘅。然后你话俾我知，延期四年，咁所有札幌居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屌你啊！你而家先延期？ 你早少少讲，可能唔使咁早拆啊嘛。 你早少少，我早先唔使大家咁频频，又要周围揾地方搬啊 ，kick 卡嘢啊嘛，大佬。 啊， 好啦，咁啊吐槽完，屌鸠完北海道新干线啦。 同九展差唔多情况而家其实。好啦，轮到我哋身边 SNS 相关㗎啦。咁啊先讲呢个唔系今个礼拜嘅事，但系越嚟越黐筋嘅趋势啦。我唔知大家有冇落嚟礼拜我哋访问 Discord 啦。冇嘅而家夹埋大佬，即系听咗我哋咁耐都唔揿落去。嗱我讲啦，但系 Discord 用嗰阵时要小心啲。佢对呢个儿童保护呢，喺各大团体压力之下呢，其实呢系越嚟越严嘅。而本来呢就是之前仲系讲緊系哦你唔贴裸图，即系你唔贴裸 A 裸图，其实贴都冇所谓，我话你听，但系会俾人捉就有会俾人捉啦。咁啊呢啲即系未必每个人都会做嘅，但系呢佢而家捉到呢系有少少走火入魔。最近呢个月啦，呢个月听到唔少人有提到呢件事，因为佢捉嘅系乜嘢呢，而系捉到佢呢你自称自己未够称都会捉。最恐怖嘅地方系佢系直接 scan 你每个人嘅发言，即系如果我而家喺嗱冇试下真系炸账号噶。如果我而家喺方入边讲笑咁讲，讲啲开玩笑嘛，我三岁，我十岁咁样咧，喺度扮细个啊，佢真系会 block 你 account 嘅，因为 Discord 佢个条款有讲到13岁以下唔准开啊，佢真系会咁样样而 block 嘅。虽然 Twitter 以前都唔爆噶，但系佢要好确实地喺出晒期栏填唔够13岁，佢先喐你嘅。其他地方是不理的，但是这里面呢不是 Discord 里面呢是侦测所有对话，记住是所有对话，只要你讲出类似宣称自己不够称的东西，他就帮你 account。 我有几个 friend 已经拉过东西了，即是虽然你说 Discord account 其实不是很值钱的，重新开过而已，但是我提一提各位，尤其是如果你是个需法拥有者，即是譬如方伯嗰个account其实我开嘅。如果我俾人block鸠咗嘅话呢，成个书法会唔见咗。即是如果你室友需要，我可能我都要考虑㗎啦。就要开一个空account，即是攞正系攞嚟空住个嘢嘅。转咗个拥有权俾佢。 所以我以前嗰个讨论群组其实就攞嚟做后备嘅啫嘛。必要时有咩嘢新消息或者决定清楚就嗰个发表嘅啫嘛。Discord 俾人block咗嘅话。 毕竟我俾 Discord 因为仪式而炸账号嘅机率其实并不低。不过唔紧要，总之我提一提各位啦，开玩笑都好，唔好攞嚟开玩笑。虽然我觉得佢管到呢度咧，已经系有影响言论嘅问题啦。你话之前我佢儿童色情乜乜七七 ，OK， 嗰啲都算啦。你真系管到我哋日常讲嘢，而且佢系唔识分。如果你话好，佢好智能嘅，都仲话佢，因为如果你话你俾 ChatGPT 啊嗰类嘢，其实佢系分得到你到底系咪开紧玩笑噶。佢系而家系嘅 AI 系识噶，但系佢系好，佢够聪明。 聪明到唔系净系某啲关键字，佢大概意思就可以估得到，但佢又未聪明到知道你系唔系喺度讲紧玩笑。呢啲咁嘅半吊子 AI 就最恐怖、最容易误炸。而且我补充一下，有个 case 真系超级黐线，所以我呢个礼拜先攞出嚟讲。有个 friend 佢俾人 ban 嘅原因，嗱我原文直读啊。可是我们11岁跟小公主跟 Wing NNM 总力比日福兰达，句嘢系咁样嘅。然后佢因为呢句嘢俾人 ban 咗，即系呢度入边佢系讲紧男党卫男档案啊。佢冇其中三个角色，有一个角色外号叫做十一岁，因为成个 game 其实有段好长时间咧，得一个角色系十一岁嘅啫，所以直接用十一岁代称嗰个角色。佢净系话佢冇呢只角色，所以如何那样咁样样。就被断章取义去理解成为我没十一岁，理解成佢唔够称，仲要讲紧呢句嘢，其实系足足一年前讲落嘅，即系你谂下我有几咁黐线，即系系黐线到咁嘅地步，直情文字狱级嚟噶啦，已经系，所以先特登攞出嚟提嘅啫，就所以就提一提各位小心啲，佢哪怕你开玩笑，佢唔开呢啲嘢唔开得咁会笑，咁我就觉得好言论受限了，即系不过就自己睇路啦。 好啦， 咁啊 ，Discord 讲完到轮到 Twitter 啦， 咁咧就好啦，就 Twitter 咧就终于就阿 Elon Musk 就宣布话完全变晒做 X 啦，即系连官方嗰、那个Jets 都从 X 入变咗，即系以前咧做你咁耐做见 Twitter 嘅，但系而家咧所有 X Twitter 咧嘅 link 咧一贴落去咧就都会自动转做 X， 虽然未转得晒。 之前嘅情况咧系讲紧应该系 Twitter 为主嘅，两嚿嘢系并行嘅，即系你用 X.com。定系 Twitter.com 咧，都系work 嘅。而家咧就系佢你揿 Twitter 嘅话咧，佢会自动跳转咗去 X 嘅 domain 上面。跟住佢控住呢两个 domain 都系属于 Twitter 嘅。但系实际上咧，之前咧系咁。如果你输入 Twitter 嘅话咧，佢系依然都系 Twitter 嘅。你输入 X.com 嘅话，其实佢都系跳翻去 Twitter 噶。所以 Twitter 先系主 domain， 之前系咁样嘅。上个月开始啦，两嚿嘢就会轮流出现啦，冇乜規則可言嘅，總之佢有機會係 Twitter， 亦都有機會。 我而家嗱，好似我而家咁樣撳落去我個 account 上面，就仲係 Twitter 嘅。 佢仲有啲位置圍咗喺度嘅，譬如圖片，咁佢個圖片本身有個網址噶嘛 ，pixstoptwitter.com 噶嘛，嗰嚿嘢仲喺度，個網址冇喐過嘅。即係如果你複製嗰、那個圖片嘅網址啊，佢依然係 Twitter 嘅。就算而家都係，其實佢都係pbs.cheapimage.com。但是他最终目标应该全部转晒。最终 Twitter 只是用做转址用。你依然可以用 Twitter 按去，但是他会转址。咁转址呢样嘢引起几个问题啦。第一就是其实大部分包撒如果是用最严格的私隐保障的设定的话呢，其实是会有个转址上限的。他换嗰日呢，我即刻马上就在 Egg 那边就转不到，即是 Microsoft 那就已经入不到。花花反而可以。空都可以，不过原因就唔系包洒翻问题，系个唔同包洒有唔同设定嘅。Eggie 个包洒系 set 到最严嘅，对追踪啊嗰啲嘢系 set 到最严嘅，佢系唔允许你大量转址啊嗰类嘢。如果你将花幅或者空，甚至实花，你乜嘢都好啦，你将佢教到最严嘅话咧，佢都会 block 鸠咗你嘅。我唔知系因为咁而俾个包洒 block 咗，定系 Twitter 嗰边唔俾你用啊？总之个结论就系你会用唔到。咁我直到我拣翻一个放喺个白名单啦，因为之前我系将 Twitter 放咗落白名单嘅，咁但系佢而家就全部变晒 X.com 啊嘛，我冇将 X.com 放白名单啊嘛，所以就其实我就去到个白名单咯，知佢个老嘢啦，好捻麻烦。Twitter 嗰度其实转址转得好 Q 多，大家瞬间见唔到噶咋，其实佢系转址转得几劲下噶，咁啊， 当然都未转晒嘅。 系佢转嗰下，其实本来就象征意义多啲嘅，但系因为domain嘅问题咧，佢而家搞到几麻烦下，你真系撞到嗰阵时咧就。几求助无门嘅老老实实，如果唔系有人提醒我，仲要系佢 Twitter 入边讲呢单嘢，你谂下，如果我净系用 Eggie 嘅话咧，我入唔到 Twitter，Twitter 人讲咗我听解决方法，咁我点睇咧？啊，当然因为我有其他包洒，同埋我手机上面嗰只仲系蓝鸟嚟嘅，仲系蓝鸟嘅最后版本嚟嘅，佢仲系变咗 App 上嘅 X， 仲系旧版嚟，所以佢吸出嚟嗰啲全部都系 Twitter 嚟嘅。咁但系如果你网页版啊或者系更新咗 app 嘅话咧，而家就全部都会变 X.com。另一个麻烦嘅地方就在于 FX 问题啦。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有种应用咧，就系喺Twitter 连结入边，有时佢会喺某啲地方攞唔到快取噶嘛，或者 Discord 啊、Telegram 嗰阵时啊，佢系睇唔到快取啊嘛，或者某啲原因佢系唔俾你快取，譬如你将佢个旧嘢 set 咗做成人限定，咁佢就会出唔到快取嘅。 你可以喺 Twitter 嘅網址上面，喺 Twitter 只有 Twitter 咋，前面加個 FX 或者 VX， 咁嘅話咧，用一個第三方嘅 domain 去擴取 Twitter 本身嘅內容，然後幫你做咗個快訊出嚟。因為之前就有段時間好唔穩定啊 ，Twitter 嗰邊嗰、那個顯示預覽啊好唔穩定，亦都有段時間咧。Elon Musk 直情唔想俾你去豁出佢个资源，所以你直接点落去。咁当然就造成大家好唔方便啦。后屘最少都取消咗噶，其实。咁但系都会有各种各样原因而 get 唔到嘅。咁呢个呢款服务系 for Twitter 嘅 X 嗰边咧，未必唔得嘅。其实技术上只要做个一模一样嘢，申请个相对应嘅道名咧，应该得噶啦。可能会麻烦一啲咯，我唔知啦。目前我仲未知，我会唯一办法就因为佢 Twitter 嘅道名依然有效噶嘛，所以佢会跳转啦。继续都系将 X 变，以前就系前面加个 FX， 而家就变成要将个 X 改成做 FX Twitter， 变成咁样样咁样，咁啊有少少不便啦，唔算好大不了嘅，象征性意义比较大咯。 咁咧嗱，咁啊仲有得小花边嘅，就总结咧就系咁咧，有一个叫 Elon Musk Penalty 嘅大家，即系佢其实即系恶搞 Elon Musk 嘅，咁就问。喺 X 嗰度发问就话，你中意用 X 定系用Twitter 啊？咁咧，雨海野千花老师真系嗰、那个雨，真系我熟悉嘅雨海野千花老师就回应嗰个假嘅 Elon Musk 就话，因为 X 喺我文字里面咧有太多意思，所以我都系中意用 Twitter。好认真咁回答咯，所以我觉得好搞，好笑就 唔系，因为事实嚟嘅，有部分人可能系因为回忆或者成有嘅呢、这个部分屋其实都占唔少啊，咁但系有另一部分人就系、是，喂大佬 ，X 太多意思啊， 你读 X 真系太多咩啦？我哋啱啱佢改呢个名嗰时候，我哋都有提过噶啦。佢仲有问咗个问题，好得意啊！如果俾两万蚊俾你，应该系美金啦，2万蚊俾你，要你铲咗你个Twitter account， 你制唔制？我话呢发型主要系因为我有6个 Twitter account。 超屌！ 即系我又铲咗有咩问题啫？你话要铲我主 account， 唔系即系好似X 好即系X系呢个好戆鸠嗰啲咁啫。嗱，有咁药丸俾你食，嘅 K 卡嘢，跟其中一个食咗边个咧？你话食咗有100亿美金，但系又唔知一个一年唔知食唔想食咩啊？冇所谓，费我都唔食嘅。 仲有一个得意啊，都系100亿 yen 揿咗我按钮俾我，就会有100亿 yen， 但系同时你会变成女人。好话我唔使要钱，我要个副作用得啦。大人把人咁样做，你真系 我咧讲呢个对于变女人，通常我就用翻山天李福星当年阿朱星当老豆嗰句经典名言就系、是：，呢个戆鸠嘅女人丑比男人丑仲惨啊！ 即系有，但系有好多伪娘啊、弱娘嗰啲啊，都咪话咯。 同埋呢个年头啦，呢个年头，你话自己系女人就系女人噶啦。 唉，讲呢啲啊， 我唔讲呢啲，呢揾阿 J.K. 罗琳讲 ，SJW 相得嘅，我哋专题先讲。 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其他嘢留翻专题再讲。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